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记者从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有限公司了解到，从今天起，北京一卡通将试点推出电子发票服务，首期将面向除公交地铁渠道外的所有线上和线下充值业务开放办理，有发票需求的用户可以通过北京一卡通 APP 在线领取。首期试点范围包括一卡通所有线上充值业务，公交地铁除外的线下代理及合作网点，自助终端充值业务，电子卡消费业务及市郊铁路一卡通购卡业务等。一卡通电子发票还支持订单合并，单个用户 ID 支持绑定5张一卡通，可以实现帮助家人和朋友代开充值发票。2018通州半程马拉松赛本周日上午将在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及周边道路举行，活动时间比赛路段将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在交通管制时间段内，317路、552路、809路、822路、910路将分时采取绕行甩站措施，专205路将扩大间隔避让，08路双向改发大地站到京东剑桥运材城站的区间车。管制结束之后，7条受影响的线路将立即恢复正常运营。本月19号到26号，全国科技活动周暨北京科技周启动式和主场将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办。今年的科技周有哪些亮点？观众们可以通过什么方式参与？我们来听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今年科技周主场展览面积约11500平方米，将结合高精尖产业、新技术、新产品、科普展教品，安排460多个项目。展场将设一个大型主题墙，东侧墙用互动投影形式展示天宫号空间站、墨子号、悟空号、大飞机、复兴号、龙芯等北京重大科技创新成果，西侧墙用生长动画形式展示3城1区规划、标志性建筑等。令人期待的是，今年科技周的主会场将设2个户外体验区，科技探索成就梦想区域主要展示360度的太空球幕、共轴双旋翼无人直升机、舰载机等航天、航空、深海互动体验项目。科学普及荟萃区域则主要展示帕皮科学院的青少年互动体验、西瓜基因组图谱、无线传输电能的水下彩灯等百姓身边的科技互动产品、新型农业成果和草根发明。展示区域分为4大板块，北京13家独角兽企业、17个展示项目，包括无人驾驶和人脸识别技术等。听众可以关注2018北京科技周官方微信公众号，5月16号起线上预约，获取电子门票，持身份证从军博南门换纸质门票，安检后参观体验。5月19号下午1点到4点，20到26号每天早9点到下午16点可以入场参观。 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每周一款飞车险限时特惠，海量京东礼品卡狂撒，还有免费代驾服务。 没错，都在518中国人保客户节。 详询人保官网、APP、公众号或拨打400-123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东六环内环由北向南方向张家湾北桥路段46公里处发生了交通事故，现场占用了内侧行车道。受事故影响，目前陆阳桥到张家湾北桥路段交通运行压力集中，请途经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北京文艺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享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备受瞩目的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将在本周末来举行复赛了，100多名优秀的选手将再一次的走进赛场，展开声音与智慧的对决。复赛晋级名单将会在赛后揭晓，并且在5月就举行决赛。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来了解大赛活动详情。特别感谢北京舒里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今天我们乐享生活来到周四的固定单元，周四呢我们是餐厨空间，在居家生活空间里面着重要跟大家说一下美食方面的内容。那前一段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今年我们把这个旅行的板块给缩小了，有点不习惯，毕竟呢旅行当中也少不了吃吃喝喝的事儿。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在吃吃喝喝的同时呢，带大家走出居家生活空间，也走出去看一看。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嘉宾跟我们聊一聊旅行方面的话题，欢迎聚源纳川的合伙人同时也是媒体人李阳同学，欢迎李友。 Hello 大家好，深沉的我又来了。 就只有在打招呼的时候深沉的你又来了。 是的， 李阳每一次来呢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美食。上一次那个什么豆腐冰淇淋， 对，豆腐冰淇淋。后来好多人在那个微博上问我们，然后说豆腐冰淇淋到底什么味道，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尝过。 所以现在那个豆腐冰淇淋算是他春节期间的一个特供吗？还是现在也会有？ 他全年都是有的。就是中国味。 谁想要中国味就一定要豆腐冰淇淋。真是。好，今天呢既然说到了要请李阳带我们出去旅行，还要带我们去品尝不同的美食，也会比较有特点特色的一些美食。好像今天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主题。旅行嘛，就是很多人会想到很多很多很多的方面。 其实就是我经常听咱们的节目啊，咱们节目还是以家庭的各个空间为主线的来做的。然后我们就想，即使是我们要出去吃好吃的，也要以家为单位。所以我要解决，其实我好像记得就是别的上节目的嘉宾有说过，他最头疼的就是跟父母一起出去旅行。那恰巧在前一段时间我跟我的父母就出去旅行了一次，但是这一次的体验确实不大像别人说的那么繁琐。我们在筹划的过程中解决到很多我们平时特别关心的问题，所以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怎么把看似非常难的问题解决掉。 带父母去旅行。 是的。 所以其实我们在微博上面大家看到我们的这个就马上预告啊，之后就给我们留言说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我给他的回复是如果带父母去旅行的话，我建议还是不要说走就走。 好好规划一下好不好，因为真的有很多的细节需要去准备，需要去考虑到，如果你正在计划想要带父母去旅行，或者是呢以前因为种种的原因没有机会跟他们去，又或者是被恐吓说不要带父母一起去旅行，你可以单边带妈妈去，或者是单独带父亲去，因为两个老人可能又会多出很多的问题，如果你是因为这些导致你带父母去旅行，一起去旅行，三口之家去旅行，或者四口之家去旅行，这样的行程延迟了的话，今天听李阳给我们讲攻略就很重要了。但在李阳讲攻略之前呢，他还要讲一件关于假期的事情。为什么我们会在今天要提醒大家赶紧规划一下带父母去旅行的事儿？ 是的，其实我们私下算了一个小账，就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虽然我们现在刚刚到五月份，但是其实大家算算2018年的假期，我们现在聊这件事儿正好处于假期的中间，因为我们过了春节、清明还有五一的假期嘛，就一个七天长假和两次的小长假，那我们剩下的其实也是这么多了，我们还剩下端午、中秋两个小长假，还有一个国庆的长假，所以如果大家还没有走出去的话，我觉得就要好好计划了。在剩下的时间，我们怎么规划路线，然后能跟父母一起以家庭为单位去一次异国的寻味之旅吧。 这个李阳是来提醒我们，2018年你的假期余额已然不足了。我们已经就是五月份都还没有到中旬，就已经过完了， 对，假期 就 过一半了， 现在我们好好的去规划一下，只剩下一半的假期里面有哪些时间你是可以拼凑一些你的年假呀，然后呢我们好好的规划一下，提前的把机票呀、酒店呀订好，在比较实惠的价格的情况下，带着父母去旅行啦。 对， 今天想要跟我和李阳一起来聊天的方式依然是在微博上面，你有没有想过要跟父母一起去旅行啊？不是单独带哪一个人去，我知道大家可能都有带妈妈或者单独带爸爸去旅行的经验，带他们一起去旅行你考虑过吗？有没有一些疑虑想要问到李阳来咨询一下，毕竟他是刚刚带父母旅行完，有很多的攻略可以提供给大家。今天呢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可以跟我们互动留言，在我们的周四我写了周四来到美食板块，这个直播帖下方就可以直接留言啦，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Quién será la que me dé su amor?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有人说第三张图片里面是葡萄吗？ 第三张图片里边不是葡萄，是一会儿要讲到一个特别神奇的一个东西，我们先卖一个关子好 不 好？不 是葡萄啊。而且你居然问的是图四，要不然我正常理解你，要不是我理解我们的听众。还有人说看到那个图九的冰激凌又想要吃了，这也是要给大家稍后推荐的美食系列，对不对？今天虽然说是要带父母去旅行，父母难道就不喜欢吃了吗？也得带他们去寻找一些美味。还有人说了，陪伴父母呢是我们做子女最好的礼物送给他们的，旅行的时候不忘了纪念此情此景，照片也是最好的回忆，对呀，就我们在跟父母旅行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帮他们拍，或者是让路人帮我们拍很多的合影。 对，因为有的时候很多人都说，哎呀老妈你发这个朋友圈这个图拍的实在太丑了，那与其让老妈自己拍，不如你把你自己的审美角度拍就是用上，然后拍下她最美的时候。 还有人说了啊，就是刚才说不是葡萄的那个，说看起来像鸡蛋。哎，总之了，你们可以继续猜好不好？就第三张图这个食物到底是什么，可以继续猜，在我们的微博上面留言，搜索主持人江夏就找到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我们稍后讲美食板块会给大家来揭晓的。还有人说旅行嘛，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我老爸老妈好像还真不喜欢旅行。哎，说到这个我们就要说说为什么很多人其实心里是有的，想要带父母去旅行迟迟的没有行动的很多因素在哪里。第一条，好像我觉得父母不太爱旅行， 其实父母总是说我不想去旅行啊，去外国什么都不方便啊，怎么怎么样。其实父母是因为生活在咱们这个环境生活的太久了，他其实是害怕改变那种状态。你真的说我们要带父母，就大部分人的父母真的要去美国吃西餐吃好几天，我觉得父母的中国胃可能受不大了。所以我们第一块要先讲的就是目的地的选择，我觉得是有几个维度的。那首先第一个维度呢，就是飞行的距离，因为很多父母因为岁数比较大了，然后呢他对于飞行的距离是有自己的考量的，长时间的飞行他们可能受不了，所以我就非常建议大家以中国为中心，然后以3到4个小时为半径来设置我们的飞行目的地。那比如说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是日本，它飞的距离就非常非常近，差不多2个小时我们也就到了。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要说到吃，因为父母的中国胃嘛，我不建议大家一下就去带他去颠覆性的就是地方，就我们刚才举到最极端的就是西餐嘛，你说让父母连续吃好几天牛排沙拉什么的，我估计他真的受不了。就像我们上次有分享过南非，那天天就要吃牛排烤鱼，那父母肯定不行。所以我非常建议大家去东南亚，然后呢或者像日本啊这样和我们的饮食结构非常类似的国家，所以父母会更容易接受，更容易同意跟我们一起出行。 飞行时长也一定要考虑在里面， 是的， 因为要考虑他们的身体状况。长时间因为久坐的话，他一定会有腿部的这个浮肿啊什么的，他们也会很难受，身体也会受不住。那我们先从这个比较近距离的飞行开始带起。 对，是的。所以其实就像江夏提到的这个东西，如果只是单独考虑到饮食的话，其实你说新加坡也是非常好的，而且还不用倒时差，就是跟咱们零时差嘛。但是其实它的飞行距离还是挺长的。如果作为第一次我们带父母出行的话，我不建议新加坡作为我们的首选。 听起来是一个比较近的地方， 是的， 其实飞行时长也还是有一些的。哎，说到我之前，哎呀，这也不好意思啊，没有带爸爸去，这是带妈妈去的。对，我待会儿也可以说一说我带父母在国内啊，两个人同时有在国内旅行过，有一些考量，说为什么没有出国，待会儿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哎，你们有没有哎独自的带父母两个人一起出去玩过。我带我妈妈去过韩国，因为当时我觉得从北京飞，那真的也就跟飞一个国内的目的地差不多，2个小时就到了。这个对他们来说飞行时长是 OK 的，没有太多的压力。像泰国什么的也还好， 是的， 都可以接受。而且这个距离上的选择，我们还是可以先以亚洲 为主，对的， 在周边来选择一下，也是考虑到他们的口味的问题，吃的问题，还有其他的维度吗？ 其他的呢，就是可能还是要考虑到文化的差异，就是毕竟我们带父母要去到另外一个国家，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让父母有一个置入感的体验。就比如说他虽然我们这次选的目的地是日本，他虽然跟我们中国大部分文化是很相近的，但是你也会让他穿上和服，然后进到和室里面吃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他这种置入感的体验在我们之后的分享中我会给大家讲解到，包括他第一次吃到正宗的怀石料理的时候，他会觉得那个真的和平时在中国，因为中国也能吃到日餐嘛，就完全不一样。 就像我妈妈啊，穿上韩服做泡菜，就感觉自己是韩剧女主角一样，你知道吗？ 大长今。 对，因为妈妈们其实以前在某一个阶段，因为韩剧很流行嘛，那个时候央八经常播韩剧的时候，因为他们都是忠实的观众，这种代入感也很重要。 对， 哎，对，我曾经好像看过。我不管是在影视作品啊，我在杂志上啊，我看过，哎，我真的把你带到这个地方，身临其境的时候又不一样了。 是的，为什么现在在国内经常推什么4D 电影、5D 电影，现在我看都有7D 电影，就是希望能够在大家观影的同时有一种知足感，因为电影本身就是带你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你才觉得它很好很奥妙嘛。 还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他觉得父母不愿意长途的旅行，主要是因为父母要带很多的药，打乱了他们的生活节奏。 哎，所以他们可能不太愿意去。 对，就是一方面是这个长途，我觉得分两方面吧，一个是我们刚才提到飞行时长，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对于这次旅行的时间的选择。 嗯， 因为父母大部分都有一些慢性病，所以他如果你真的是要带他去，我还说美国吧，就比如说我们去美西要自驾游，那大概可能需要十几天的时间，你才能把重点的地方都去的，那这些其实对于父母开药是有压力的。他首先要带一堆药，而且我不是特别了解啊，就是因为常规的那些处方药他医生是有开的时间限制的，可能最多只能开一周，那要开更长时间是不是父母就要找一些门路，我觉得我非常不建议这么做。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建议先从亚洲的国家开始，这个时候呢可能你五天最多七天你也回来了，加上来回返程的时间，对于父母就不是一个长途的旅行的概念。我在想打乱生活节奏这个事情好像对父母来说也是一个要克服掉自己，因为他们可能已经习惯了我早上六点起床， 对， 我到院子里遛弯儿。那旅行的时候怎么办？去哪儿遛弯儿？ 这个就是我一定要提醒大家，在做攻略的时候，一定不要想的是我们自己去旅行，我们自己的旅行可能每一天的行程都从十一点十二点开始， 从吃午餐开始。 对，我跟你说，这次我去父母，就是我会发现，就是我早上懵懵懂懂醒的时候，我爸妈已经在楼下遛弯了，就是。我前两天真的是没有安排早上的行程，我会觉得他们比如说我们第一天几乎就是傍晚到的日本，然后呢我们在周围吃吃喝喝，然后我希望第二天早上他们多休息一些，因为我们一开始就希望除了一会儿我们要讲东京的美食嘛，那其实除了东京以外，东京周围的地方也很值得玩的，也有很多好吃的，然后我还带他去了东京的周围，包括镰仓啊富士啊这些，就想带爸妈嘛，大爸妈的印象中东京有什么，日本有什么，那一定是富士山，所以带他们一定要去一趟。那这一段旅程其实要坐车很久的，差不多两个小时左右，所以我希望他们多睡一会儿，结果你会发现他们其实早早就起了，然后 生活习惯呢， 对，在等，哎呦儿子什么时候下来，什么时候还不走啊 这一上午我就浪费掉了。 嗯， 我来这里是来旅行的，不是来等你起床的。 是的。 哦，这个你看，这就是我们预想的。 嗯， 哎，希望他们多休息。 嗯 啊，不希望他们的太劳累啊，我也不希望行程很紧张，带你们和父母本身的生活习惯还有他们的预期不太一样。 是的， 我们还是可以给他们安排上午的行程。 对的，然后呢，美食的选择方面呢，就是我在图片中罗列了一些美食，就是我刚才所说了，父母认为就是比如日本的代表是什么，就是富士山嘛。那我希望大家安排的时候，一定要安排一些老字号，但又不是人气特别旺的。你说带父母去京都，然后你一定要吃一顿就是吃螃蟹的那家嘛，就是虽然。第一我觉得北京就有，第二是那个排队真是太久了，除非你提前预约好，要不然排队那么久，父母在那儿等是很久的。所以其实比如到东京，我第一个推荐大家的美食就是在浅草寺附近有一个大黑屋，它是一家百年老店，就是类似于天妇罗界的全聚德吧就是 哦，吃天妇罗的， 对，是吃天妇罗的一个老字号。这个在我们平时用的软件大众点评里边，大家都可以搜到，很容易能够找到这家。而且浅草寺是你东京一定要去的，一个地方，它真的会颠覆你天妇罗的概念。因为大家一般理解天妇罗就是那种白白的炸物嘛，但是他们家这个店面非常小，我把他们家的店面的照片放在了我微博的第一张，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非常日式的一个简单的装修，进去有两层，但是每一层大概也就能坐个七八桌的样子。而且他们家卖的呢是天妇罗的盖饭，大家想到宫保鸡丁盖饭，那个他真的是卖的天妇罗盖饭，他不是白白的那种天妇罗上来，因为他要有味道嘛，他会把天妇罗汁浇在上面，然后下面是米饭，所以你会第一次看到黑色的天妇罗。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人家就取名叫大黑的原因啊，但是我觉得是的。 这个店本身在当地也是非常知名的。 对，非常 要排队或者预约吗？ 它其实午市是需要排队的，但是我建议大家，就是因为父母一般都会早上起来就出门嘛，就是稍微早一点去，或者赶在下午的时候去。然后我发的这张照片其实是我们第一天的选择就住在了浅草旁边。所以我建议如果比如说大家住在旁边，然后可以先逛一下浅草寺门口那个雷门那条街，然后那街有很多小吃的，然后就小吃可以大家一边走一边逛，就有点像台湾夜市似的。但是它是全天都有的。怎么说，先点吧一点，然后等人少的时候再过去吃这个正餐。 其实一边走一边逛一边吃这个感觉也很适合父母，我觉得 是的。 不是特别的辛苦。 对，然后这也是一个第一个可以变装的地方，就是你到了浅草附近，你会发现有很多人是穿着和服的。那它附近很方便可以租赁和服，然后你可以那个让爸妈穿上日本当地的服装拍拍照啊什么的。 这个完全是看个人喜好了。 对的。 就是不要强迫父母做什么样的事情。如果他们看到了，你可以跟他提一嘴，说你看他们穿的啊，就是他们可能也是游客，这边有租的，就提示他们。然后但是还是要尊重他们的意愿。 是的。 有一些父母可能就不知太麻烦了，干嘛非得要穿成这样。 对，我觉得那边正好就是一个交集，有着美食，有着寺庙，远处还有那个 sky tree 天空树，就是现代风的一个建筑。就是现在已经是比东京塔还要高的新的，就是东京的巅峰的建筑物嘛，所以大家可以相互去看一些。然后呢，小的点就是如果父母非常喜欢就是海洋馆，日本叫海游馆。然后呢，可以 Skytree 上面有一个日本的一个海游馆，非常好， 在楼里吧？ 对，在楼里。就是我觉得带父母，我父母就会说，就是日本真的地方非常小，但是他们做的非常好。就是 Skytree 那里边，海洋馆真的非常小，但是它的互动性非常好。它的海豹是可以走到你身边的，海豹是有巡游的。对，就楼上楼下，然后呢就在你身边。对，你可以随时的和它互动，就是我觉得那个互动性也非常好。 这让我想到了这个花车巡游。人海豹巡游的游是游泳的游。对， 是的。 好，说到带父母去旅行，我们也有朋友说了，带父母去旅行啊，让父母舒心是最重要的。曾经也尝试过让爸妈在国内先旅行。他的尝试是什么样子的呢？成功了吗？还有哪些要吐槽的地方？我们留到下半时段，也就是半点报时之后，马上的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对于带父母去旅行的攻略，大家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在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给我们留言。稍后见。 开心麻花舞台剧二维码杀手5月15日至27日北京剧院爆笑上演，加州新科影帝一夜成连环杀手，是娱乐圈丑闻还是精心策划的死亡圈套？开心麻花口碑悬疑喜剧，即日起上开心麻花官网购票，第二张只需50元。 啊，5环，你比4环多1环。 对，5环外。 啊，5环，你比6环少1环。 没到6环呢，我刚打4000606866，直接人工导航全包圆。 全包圆真贴心 啊！999一平米，所有装修事全包圆，还是全屋实木家具，还送电器。 我算了，咱家80平，8万就够了。 别美了，前面就到了。 我的天哪！4000606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详见店内活动。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中青旅遨游网百团大战打响啦！百余个出行团期，5月1日至20日，报名立减高至5000元。带着宝贝体验古欧洲皇室生活，赴南极洲巡游，去肯尼亚追踪珍奇动物。暑期11线路预售均已开启，名额有限，快去中青旅遨游网报名吧！赶紧拨打4000606666或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的家庭旅行，3w.遨游.com。 家装就要全包圆。 为什么要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怎么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多少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哪儿能给我全包圆？ 打 4006068866，找全包园装饰，999元每平米，省钱装修叫事儿吗？ 我家80平就8万，这么便宜吗？ 纯爷们说话向来不忽悠，别磨叽了，快打电话吧， 4006068866，这就打。 想见店内活动。 装修处理价， 装修处理价， 全包园装饰999元每平米，优惠再升级。 特惠一，家具升级全屋实木不加价。 特惠二，万元设计费全额免。 特惠三，大牌环保建材任意选。 特惠四，名牌家用电器免费送。 特惠五六七八九超级优惠叠加，以上仅限60户。 还有更多豪礼现场揭晓。 全包园疯狂五月折上折，多重让利未京城。4006068866， 4006068866， 详询店内活动。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三伏苦薯片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瓶啤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个乐圈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乐享生活在周四的固定单元，我们跟聚源纳川的合伙人也是媒体人李阳同学一起来聊一聊，带父母出去旅行都有哪些要注意的小细节呢？哎，可能之前你也有想过要带父母去旅行，迟迟的还没有实践这个计划，原因到底是什么呢？他刚刚带父母去了一趟日本，有很多的攻略可以给到大家。除了去日本买一些东西啊、这个攻略之外呢，吃一些好吃的攻略之外，还有就是真的是带父母同时出去旅行的时候，比方说上面段我们提到的那个上午的行程，我们以为让他们好好休息一下就好了，但其实他们是很想要 对他们 有行程， 第一是生活习惯，第二是他们迫不及待的想出去看一看， 很像带小朋友出去旅行。 是的， 我们好累，就在中间的这一档好累。然后呢，就是其实呢，你看，哎，老人和小朋友，他们其实都是很想要早一点出去看一看的。既然都来了嘛，对不对？他们会觉得说，我都花了机票钱了，花了酒店钱了，我都来了， 要把时间做得充实。 对，我还不赶紧的去走一走，看一看。今天呢，也想跟我们聊一聊带父母去旅行的攻略，或者是你觉得之前带父母去旅行有哪些值得要提醒大家的细节要注意的地方，欢迎大家继续的在微博上面给我们留言，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会看到我们。我们首先来揭晓一下这个图三好不好，因为已经有朋友 猜出了鸡蛋了。 嗯，真的迫不及待要把这个美食提到前面， 推荐给大家。 对，就是其实大家真的就是。有很多听众特别聪明，而且很多听众跟我说的特别精准，对，它就是大永谷的温泉鸡蛋。但 是因为第四张图的缘故，你以后放开一点好吗？然后第三张这是鸡蛋，第四张这是大永谷。 对，其实因为讲带父母旅行嘛，我这次发微博的时候放了很多我父母的照片，就那个就我。嗯，我爸就穿的跟黑帮老大一样，就在大永谷的那个温泉鸡蛋，他当时是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建筑物，就是黑色的鸡蛋，然后上面写着大永谷。 嗯， 因为大家都知道日本是一个多火山的一个国家，那目前呢大永谷那块还是有活火山的，那温泉水煮的鸡蛋由于矿物质的原因，它就会让鸡蛋的皮肤有一个黑色啊，所以这个鸡蛋当地的人说是有很多养生的作用了，但是我们其实对于咱们来说就一个尝鲜。嗯，它真的很特别，我们不禁都托在手里边然后合影，就你想第一次看到黑鸡蛋。 味道会有特别的地方吗？ 诶，其实我觉得是一样的，但是你真是拿到鸡蛋打开鸡蛋的时候，你会闻到那种我不知道是不是硫磺的味道啊，反正就是那种矿物质味道，因为我化学也不是特别好，就不知道具体的是什么，但是真的会有那些臭臭的味道。然后呢所以很多人都会去排队买这个鸡蛋，就是当你坐到那个登山火车到大永谷的时候，它那一片因为火山的地貌，它只有一个地方是卖这个鸡蛋的，然后呢它在室外有很长的一堆人在排队，然后要排很长时间队。 嗯， 那这个时候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小贴士， 嗯， 就是它其实啊，就你排队最后到一个窗口嘛，它那个窗口是在一个建筑物里面，那其实建筑物里面是一个市集，还有大永谷的一个展，然后呢在那个市集里边其实也是可以卖到这个温泉鸡蛋的，就是日本它其实有一个类似于外卖窗口是冲外的，还有一个对内的窗口，我非常建议大家去里面买，几乎就没有什么人嘛，你也会排吧，差不多十几个人就 OK 了。 哎，但是它这个对外窗口和在里面的市集，其实对于游客来说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说你不知道里边有。 是的，店家是一样的，价格是一样的，什么包装什么完全都一样。 嗯， 就是大家都是看那儿在排队嘛，然后看哦，原来这儿是卖温泉鸡蛋，赶紧就在那儿排了。 对，而且人的心里总觉得排队人多可能更正宗。 哎，是的， 但其实没差。 对，其实都是一家。然后这个温泉鸡蛋非常带，就是建议那个大家去，而且在这一块是在山上嘛，你远处是可以看到富士山的。 嗯， 然后呢可以让父母拿着温泉鸡蛋和富士山合影。嗯， 把温泉鸡蛋放在富士山的山口。 对，其实真的可以，我看很多人都是借位，因为他那个拍照是排队的，然后呢有人在那儿要拍很久，就是一直在找，哎，这儿可以吗？向上一点还是向下一点？就为了把那个鸡蛋放在富士山口。 嗯，这就跟去新加坡，你看那个喷水的狮子，一定要接那个水，那不就接位啊？ 对对对对。 哎，就是哎，很多人觉得哎，这就是接财，怎么样怎么样？ 嗯， 总之啊，这个过程，旅行的过程当中的拍照的乐趣，嗯，还是在于你自己发现。 是的，那除了就是谈到温泉，除了这个温泉鸡蛋以外，我非常建议大家如果去东京的话，在你的行程的中后部带你的父母去一趟箱根，因为箱根呢是当地最有名的温泉的一个村落，或者也叫城市吧。然后呢中后部的时候，因为我们每天都要走很久嘛，其实父母还是挺累的。箱根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小镇，没有什么可走的。就是你可能就到这家酒店，然后它全部大部分酒店都是合适的酒店，就你要睡榻榻米，然后要穿上和服，而且它大部分的酒店呢都是百年的那种纯木质的楼宇，就是你走的时候会听到你脚踏木的咯吱咯吱那种声音。 哦， 嗯，然后非常古朴，包括我放了一张我父母在那个酒店旁边的合影，它旁边就是那种山川，然后有桥，然后绿植，就还是 真是自然风光是挺美的，并且它那个温泉的部分不是像咱们国内的温泉有什么中药汤啊，还有什么柠檬汤啊，这汤的 玫瑰汤， 对对对，它没有这些，它就是纯正的温泉水，它只是分三部分，一部分是室内的公汤，然后呢一部分是室外的公汤，还有一个是私汤。那么如果无论是你还是父母身上有纹身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在日本的礼节中是不可以有纹身的人去泡公汤的，你们一定要去泡私汤。然后呢，私汤不是需要额外收费的，只需要提前预约就好了。然后呢，在日本的那个温泉的泡法，它也不是像国内像需要穿泳衣的，它就是完全是裸泡。然后呢，注意一下就是小的礼节，就是每个人都会带自己的毛巾过去嘛，它的毛巾是不建议放到温泉水里的。就是看到很多日剧它都顶着毛巾对，就是拿在手里或顶在头上就好了，擦擦汗用的。 这是几个关于去日本大家一定想要去泡汤，这个不管是公汤还是私汤啊，去泡温泉的温馨小贴士。 是的， 刚才说黑鸡蛋像葡萄的那一位啊，又说了，我给你们解释一下为什么觉得它这个像葡萄。说因为它这个黑色的鸡蛋的外表有跟葡萄表面一样那样的白霜。所以这个白色的部分是 我觉得就是矿物质的附着，它可能多一些的就附着在鸡蛋成为了黑色，然后外边部分就成为了白色。 这个你的解释我可以理解，确实就是很这一点是很像葡萄的。刚才那位答对了，魔手意见答对大永谷黑鸡蛋的。可惜了，今天也没有奖品送给你。答对了，我只能掌声鼓励你一下，好不好？哎，好。那如果呢，对于想要带父母去旅行，知道说带父母去旅行的贴士，还有哪些细节要注意的地方，还有哪些可以继续的在我们的微博上面留言，微博互动的方式和看图片的方式啊。我们今天呢，李阳带来了他带父母去日本旅行的图片。很像刚才这个大永谷黑鸡蛋，可以提前的看看图感受一下，都可以在微博上看到，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我们再来说一下，有一位朋友提到的关于带父母去旅行，他觉得跟父母沟通上面有一点点问题的啊，想要问一下李阳是怎么解决的。他说他爸说，就本来是打算要坐飞机的，在国内，然后他爸说，这个万一飞机没油了怎么办？飞机万一掉下来怎么办？后来最后呢，在父亲的坚持下，还是火车出行了。你看，有担心说这个安全问题，不愿意坐飞机的。我周围真的也有这样的朋友的父母是这样，就坚决不坐飞机，去哪儿都得坐火车。这个要怎么沟通？然后呢，另外他说还有更难理解的部分呢，就是要带各种的吃的。他说我自己是打算要轻装出行的。结果还是大包小包，有种春节回家的即视感。 是的。他其实这个有两个方面，首先其实我们先要了解一下飞机出行，因为现在其实航空是我们世界上最安全的那个出行方式，虽然每次空难大家都很关注，就是因为它少，而且就是大家比较关注于飞机的这个行业，所以新闻都会爆出来，但是它的如果做比值的话，出现空难的比例其实是所有的出行方式里边最安全的，就是最少的，所以它是最安全的。那其次呢，还有一个就是我朋友的解决办法，比如说他父母是特别希望去一趟美国，他们已经定下了那个十一的时候要去，那他们这个就没有办法火车嘛，一定要飞机，他们怎么解决办法呢？他们就是全家出行，但不坐同一个航班。然后其实对于咱们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啊，但是他就是因为父母不是说我们就是一定要给他讲道理给他讲明白，那父母的这种逻辑思维他已经很多年了，根深蒂固了，所以我们就想一些旁敲侧击的方法来让他安心，那就告诉他，我们比如我们分开，那即使是 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也会不会全军覆没，这个词好吗？不好，就是之类的，就是为了给他做一些安全的保障。包括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父母一定要带吃的，我跟大家 讲，我这一次去日本，刚刚落地到日本的时候，我妈就从包里边翻出了一个豆腐干，然后我还说你怎么还带这些，那个她说就是我怕这边吃的不习惯怎么办。 哦， 但其实 都会有这种担心。啊， 对，其实我不建议大家完全的拒绝他们，就是给他们设定条条框框的，就这个你不许带，这个你不许带，我们到那边什么都有。 嗯， 其实你不让他带，他反而会有一些担心，这个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种安全性的保证。我建议他们，就是你可以让他们稍微少带一些，并且告诉他们如果这些东西，这些所谓没必要的东西，那多带了可能会造成行李超重，然后呢，或者其实我们中间休息的时候，江夏有说要告诉父母，那个如果超重的话 会收钱。 哎，对的，父母其实很在意经济这件事儿的。嗯， 因为他们带吃的，我觉得就是出于两点考虑。 嗯， 第一就是担心。 嗯， 因为他们生活的年代可能物质也没有那么丰富。 嗯， 所以呢，他们就会觉得，哎，我带一些，第一是满足我的安全感。 嗯， 第二是我去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啊。 嗯， 我怎么知道吃了习不习惯？就是李阳你妈妈说的那个问题。 嗯， 他们还担心我们吃不习惯呢。 嗯， 是吧？他备一点，除了自己吃以外，更多是为了孩子，是为了我们。 对的。 然后第二个原因也是为了省一点钱，他会觉得说啊，吃不习惯。与其我去便利店或者去哪儿再买一些方便面回来吃，那还不如我自己带一个方便面更合算。 嗯，而且就是还有一个我建议大家选择日本的原因，就是其实我微博上也晒了那个我们在日本的箱根吃怀石料理。 嗯， 然后呢，这一部分是当怀石料理上来的时候，你会觉得父母一下就放心了。怀石料理上来，它分明就是中国菜嘛。所有的什么煮物，它叫煮物、炸物、热物什么那些东西，其实都是我们不同的做法。那所谓就是，其实煮物就是那里边煮一些魔芋，就味增汤里边煮一些魔芋丝啊、豆腐啊什么的。 嗯， 其实完全符合他们。而且日本的米真是非常好吃，这是被我妈这种老生活家已经肯定过的，就是比他平时买到的米要香，他们吃米饭吃了很多。 嗯， 然后呢，那个我还特意放了一张我父母在那，就是在那儿穿着和服，然后笑得特别开心的一张照片，就是他会在你第一次旅行之后给你肯定。所以我觉得第一次的目的地选择啊，包括各个维度的选择都非常重要。我觉得如果我再带父母出去玩，下一次他们可能就会更放心一些我啊，并且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要不要带一些吃的东西啊。 嗯， 那如果我会给他建议，他会更容易的接受。 嗯， 我觉得父母还是那种实践派，一定要走出去第一次之后，他知道，哎，其实我的孩子已经安排得很好了，很放心了。 嗯， 然后呢，之后他会对你下一次的旅行啊，更安心一些。 哎，这个你说我们，你再回想一下，你我们自己小时候对父母也是这样啊。 嗯， 就你自我保护欲，人人都是会有的。 嗯， 你带我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到底要发生什么？ 对， 我们也很怕被扔掉。 嗯， 对，也会有一点紧张。 嗯， 但是哎，等到第二次如果发生，嗯，这个情景好像有点类似， 嗯， 你就没有那么多的担心了。 嗯，是的。 哦，就是还是要跟他们讲道理，对不对？ 嗯， 提前还是，但是关于说父母要带一些吃的备用啊什么的。 嗯， 要允许他们带第一次。 嗯， 如果是第一次带父母去旅行的话。 嗯，是的。然后最后我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对于国家的选择以外，还要对于城市有一个深度的选择。比如说我这次为什么带父母去的是日本而不是京都，就是因为刚才有朋友说，如果你要是体现异国文化，那日本的京都应该更传统一些。 嗯， 那其实选择那个东京有很多纬度，一方面它有日本，就是像富士山呀，或者东京塔啊，这种大家一想到日本就能想到的东西。在父母刷朋友圈的时候，他觉得第一次去这个国家是应该去这些地方的。 嗯， 那么其次呢，日本的传统文化，就比如说我们想到京都就想到什么庙宇啊这些东西。京都如果大家真的去过的话，你会发现它那些庙宇啊或者旅游景点大部分都需要坐公交车去到。 嗯， 那坐首先坐公交车以外，其次他走的会很远，我觉得父母会很累。 嗯， 那与之替代的呢就是镰仓。如果你要选择，我要选择去东京的话，那我可以带父母去镰仓。为什么呢？因为镰仓有小京都之称。 嗯， 他既能看到了一些东京那种传统的文化，说实话还有一些小心思哦。镰仓可是灌篮高手的那个地方。 我刚才就想说，这个赤木晴子和樱花道招手的那个道口。 对， 是是， 然后你还可以兼顾你自己的需求和父母同时的需求，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你还可以完成他的少女梦。就想到京都，就会想到宇治的抹茶嘛。其实镰仓就小京都嘛，它抹茶也很好的。就最后一开始大家问到的，就是。那个我们放的那个抹茶的那个冰激凌， 嗯， 它其实就是镰仓的江之店和 JR 那个换乘站旁边一个非常小的店，但是它那个冰激凌好像是个网红店，很出名的。然后呢它是可以选择不同的苦度的，而且一定不要怀疑父母对于抹茶的接受度，他们非常爱抹茶。别看这是很年轻的东西，因为他们平时就喝茶嘛。 哦， 其实有的时候年轻人不接受抹茶的， 是因为不喜欢茶的苦味。 对，因为真正的日本抹茶是非常苦的，它是要配很甜很甜的那种甜点来吃的。然后呢父母当他自己手里边拿着一个抹茶冰激凌舔一口想让你拍照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你妈妈此刻特别少女。嗯，所以可以给他 妈妈此刻三岁可能。 是的， 哎，这个老小老小的感觉就出来了。其实带父母去旅行我觉得最主要一点也是就是除了可以跟他们更长时间的相处，因为我们工作了之后， 嗯， 跟他们这样几乎二十四小时待在一起的时间， 嗯， 真的是屈指可数。每一年度里面，嗯，哎，一方面是大家哎又好像回到了原来小时候，他们送我们去上学， 嗯， 然后再回来接我们那种感觉啊， 嗯， 或者更小的时候一直陪伴的这种感觉。 嗯， 再一个就是他们也会， 嗯， 也会更加的依赖我们。 是的， 哎，这种觉得好像角色互换之后的不同的感受，我们真的应该去体验一下。 嗯， 刚才说到这个吃东西啊，带吃的东西的这一位， 嗯， 说。啊，别点开说，我妈就是不带零食，但是呢，她会买，就到了现场会去买。她说上一次去箱根的路上，途经高速公路的便利店， 嗯， 然后她这大包小包买了超级多，是怎么着？怕下一程没得吃是吗？那， 嗯， 这个要怎么办？就特别想要再补充一下弹药的感觉。 对，就是其实这个要看我妈啊，真是。嗯，特别爱吃甜食，那日本的甜食呢真是齁甜齁甜的，但是他巨爱，这个就一定要劝他了。真的有的时候我觉得像劝我儿子似的， 嗯， 有时候带孩子出去啊，你走不走，前面还有更好玩的东西， 啊，就哄， 对，就要告诉他，嗯，其实不要吃这个太多，便利店的东西嘛，我们马上到下一个城市，可以跟他预告一下，比如下一个城市我们有抹茶吃，或者下一个城市我们要吃， 嗯， 因为日本是有米其林餐厅的， 啊， 我们要去吃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餐厅，米其林餐厅， 嗯， 他们父母大部分都是知道的，那，嗯，他就会省一些肚子或者少买一些， 预告很重要。哎 哎， 不要让他觉得说我下一站就没得吃了。 哎，那但是你会看到父母特别可爱的一面，然后因为我父母我妈就会说那我只买这个好不好。 你看角色互换有没有，角色互换有没有，就， 嗯， 说来说去啊，感觉带父母去旅行又在满足我们， 嗯， 小时候被限制不让买这个不让买那个的一个心情。没有啦， 嗯， 真的，嗯，让父母也到了可以来依赖我们的时候了， 嗯， 这个感觉真的会非常的棒。 嗯， 好，今天非常感谢李昂来跟我们分享带父母去旅行的经验， 嗯， 以后还会有其他的旅行方面的经验，美食方面的经验跟大家分享。 嗯， 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明天见喽。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组俄罗斯世界杯的消息。世界杯少熬夜，俄罗斯呢位于欧洲板块，对于处在亚洲的中国球迷来说，难免又要熬夜看球了。不过近期官方发布的赛事安排，却让不少球迷十分欣慰，看球基本都在零点之前，部分比赛会放在凌晨两点进行。世界杯好出行，世界杯期间俄罗斯将实行免签政策，据了解中国观众可凭借记载个人信息的实体或电子观众卡和门票，或者获取门票的证明免办签证入出境俄罗斯。世界杯一收藏，